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绿党今天公布2020总统大选最新民调，白绿蓝三足鼎立战局中，国民党韩国瑜以30.1%领先民进党蔡英文的29.7%以及柯文哲的26.5%。民进党内英德内战僵局未解，如果由赖清德出马，在柯文哲与韩国瑜的夹杀下，三人支持度27.3%、28.4%、30.4%，赖清德位居第三。倘若国民党由郭台铭出马，柯文哲支持度28.9%，郭台铭26.8%，赖清德25.8%，赖清德一样第三。分析赖清德之所以居于劣势，主要原因是他在20到29岁还有30到39岁的支持度只有15%上下。反观民进党由蔡英文竞选连任，面对韩国瑜和柯文哲挑战，最后由韩国瑜胜出。要是国民党派出郭台铭对上蔡英文、柯文哲，三人支持度28.1%、28.9%、27.1%，蔡英文惊险取胜。国民党部分，韩国瑜、郭台铭、朱立伦、王金平四人民调，韩国瑜声势最高，38.2%的民众认为由他出现，其次郭台铭26.4%，第三朱立伦14.6%，王金平7.1%。至于国民党、民进党最后由谁出现，民调显示，近60%认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赖清德30%。近40%民众认为国民党由韩国瑜出现。另外，尽管柯文哲迟迟没有松口要不要参选，但是民调高达72%的民众认为他会投入2020总统大选。这次民调是由绿党委托崭新民调科技中心执行，访问全国年满20岁以上民众，抽样发法采手机视话各半，完成了1008份有效样本。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3.1%。民进党昨天中执会讨论总统初选日程，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突然现身党中央，自提赢得策略。赖清德行动办公室发言人吕退之今天指出，中执会为党内民主决策的一环，绝对尊重。民主宪政的原则不止多数决，还包含各种基本的法治原则，也希望党中央维持和谐团结，让民进党打赢明年大选。赖清德提出的方案是基于民进党公告的初选民调办法，只是放宽决定谁胜出的门槛。之前是绝对值，某方胜利才是决定条件，现在是相对来说，只要对方参选人能赢过国民党的参选人，国民党参选人设定的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赖清德就会支持。这个方案是最不更动，也在公告初选办法架构下，可以维持过去民进党长久以来民调机制的办法。民进党内总统提名，赖清德抛出了赢的策略。蔡英文总统今天在脸书发文，他知道很多人关心初选，今早看报纸，也许有人觉得焦虑。不过身为总统，他想跟大家报告，美军神盾舰昨天经台湾海峡自由航行，国军全程严密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期间没有异状，请大家放心。蔡总统强调，我对执政成绩有信心，对2020胜选有信心，对党的民主机制有信心，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改变。2020最强的胜选组合就是1+1=2， 也相信这是多数支持者和党内同志的共识，希望大家冷静思考，正确选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48点，跌幅1.42%，来到10308点，成交金额117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59点，2112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206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0点，跌幅1.05%，286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8点，跌幅2.19%，88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0点，跌幅1.55%，272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最新价位3162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苗栗、台中地区和新竹南投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林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飞碟首选张大新、廖文强、左右， 怎么都没有把握，你会在某个路口 听风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5月27号登场的是展荣、展瑞。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还敢活得，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都是自动的。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广播女神归位。 所以你以后每个礼拜四都是这个台词。 怎么样？以后每个礼拜四都要大喊“广播女神归位”。 不要这样。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才歌体。 你现在才迷上才歌体， 很慢， 真的很慢呢。 Yeah, yeah. 밖에 날씨 자유롭지 못해 크게 한번 숨 쉬고 퍼프리 답답하면 drink 머리 빙빙 욕심 속을 떠나 도로 위를 따라 도망치고 다시 하루 위길을 걸어 매일이 매일 매일 내 꿈은 해안 걸음 뒤로 laid back 어제와 같은 내일이 살기 싫어 나는 발버둥을 치네 어서 여길 떠나 Let's get it 하던 길은 잘 멈추고 walk away 지금 이 순간에만 집중하게 음악이 끊기지 않게 볼륨은 maximum level 안 좋은 기억들은 다 가로막는 난기긴 하늘은 나처럼 외로운지 홀로 서 있기 힘들어 숨이 가빠봐 필요해 너의 긴 호흡이 누구나 다 느껴본 듯한 기분 해소하고 싶을 때 믿고 들어 리듬을 타 고개 끄덕끄덕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 하던 일은 다 멈추고 walk away 지금 이 순간에만 집중하게 음악이 끊기지 않게 볼륨은 maximum level 안 좋은 기억들은 다 잊게 break it down Where am I? Please I'm breathing I wanna breathe just set me free 날 숨 쉬게 할 rhythm and beat 작은 빛을 쫓아가 비로소 마주치게 된 우리 둘뿐인 이곳에서 너, 너 I wanna breathe save me 这么好听啊！这首歌怎么会这个样子嘞？ 是 Paradise 吗？ 就 Breathe 这首歌。 可恶 ！A B C 哦，你现在就是因为是听不懂的文，所以你试着想要、就是、 想说，那这首歌的歌名会叫什么呢 ？Par 应该是 Paradise 哦。 的 Paradise。 以前呢，我都觉得。为什么大家要把那个视窗或是你手机的字体调那么大 啊？ 然后想说 调大才看得清楚啊。 对，然后 对啊， 不会觉得很害羞吗？ 哦，对，因为别人也会看得清楚。 哦，但自从我开始一直在偷看别人之后，我就觉得很快乐。 对啊，你最近有看到什么有趣的吗？ 昨天我看到一个人早上，他的朋友在问他说，上一次帮你排到那个老师那个几点的约排到了，你还要去吗？他回答说，先不用了，我最近在练气功。 所以原本那个老师可能也是调整身息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可能是整骨那类的、他就说我先练气功，然后就这样哇，一听到他练气功马上看他这个人的样子， 哎、 欸、想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太极还是 很 peace 的气， 很和谐的感觉，这样 只是都难道总留我几年更加到表情的我妈妈很得意呢靠着感染不断 get away 너나하는美国一年的우리둘이면충분해우리둘이서완벽해넌나그리고나와너우리는반한데내가말한것들연기처럼흩어져잡고있든너도사라질까두려워져 너에게나는어떤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你呢，可以锁定飞碟联播网，向世界发声，超越宇宙。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这首歌曲你猜到歌名，我真的随便你。 不行不行不行。 你都是猜最后一个就对了。 对， 可是因为韩文发不出 F 的音啊，所以那个你听成的 fight 应该也不是真的 fight。 对 对， 對、因为他们的 fight 是 pight。 对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GOT7 的 Eclipse。 待てね。 劲歌金曲， 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t'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作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

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厮守到永远，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沈大卫。 嗨。 喂。对，现在就可以什么都可以讲吗？喂。 应该吧。 哦。就是我现在就是那个假日的时候在那个桌游店当店员啊。 哼。 然后5月5号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有一对客人就来消费，然后他们就消费了240元，然后他们就给我550元，我就找他们210元，就找错钱，就少找给他们100块。然后我想说，我就等两个礼拜，他看他会不会来那个回来跟我拿。那我就等不到，我就昨天的时候我就在 PTT 上面发文，结果我发出去大概几分钟之后，老板就立刻赖给我说，不行，你那个文章要撤下来。说要用公司的账号发，我说哦好，那我就撤下来。然后我就把这个讯息跟我那个一个同事讲，然后请他发嘛，就他也没有发。然后我就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说看能不能够刚好就是听众有办法。 你要学那一个去你店里买便当，但是却少拿100元的人吗？ 太蠢了吧！ 不是买便当，不是桌游 哦，桌游店。 对。 嗯，那你为什么不先叫你同事赶快发文？ 没，可是他就没有，就是老板这样跟我讲，就是叫他发，然后我跟他讲，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发。我想说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小事他不想就是多花这个力气吧，对啊。 嗯， 对啊。 嗯， 所以我想说借由就是广大的点友，看能不能够想办法联系，因为我也不方便讲哪一间，因为老板说不可以，就是以我的自己的名义去讲这件事情。所以说，就你如果你5月5号被一家桌游跟店员找错钱的话，就是你可以回去，他会跟你道歉，并且还会赔偿你这样子。 怎么赔偿？ 就再给他100块啊！ 啊，你说100加100是不是？你要给他200块？ 对，100块是公司是。 太妙了吧！ 哇，这、 啊、因为 好怪哦、喔， 100%的获利耶！ 对啊，所以说就是听到的话就可以就是回去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也要车马费嘛，也要时间啊这样子， 时间赔偿。 对啊。 好的， 没错，就是这样。 好， 谢谢， 拜拜。 죽을 것처럼 널 사랑했는데 그 장면 마디로 우린 날 잡아줄까 헛된 기대를 아직 놓지 못했었나 봐 사실 알았어 이제 네 눈빛은 예 저 빛처럼 차가워졌다 비가 오잖아 마치 기다린 것처럼 하필 우리가 헤어진 지금 비가 오잖아 너와 남이 된 이 순간에 우산 없는 너를 바라봤어 헤어지자는 이 말에 잡을 수는 없었어 넌 항상 내게 최선이었는데 널 울게 했어 계속 우산이라도 씌워주고서 너를 보내고 싶었는데 우리 마지막 남은 장면이 고작 비에 젖은 너를 바라보는 비가 오잖아 마치 기다린 것처럼 하필 우리가 헤어진 지금 비가 오잖아 너와 남이 된 이 순간에 우산 없는 너를 바라봤어 우리 사랑이 내 소나기 같아서 아주 잠깐은 뜨거웠나 봐 널 잊지 못할까 두려웠는데 돌아가는 길 내 우산은 가져가도 힘들어지게 비가 오잖아 그래도 뒤돌아보진 않을게 yeah. 비가 오잖아 마치 기다린 것처럼 하필 우리가 헤어진 지금 비가 오잖아 너와 남이 된 이 순간에 우산 없는 너를 바라봤어 还有什么东西掉了？还有什么东西要协寻的？ 今天要协寻、要找的，就是我们一次今天就是把它找齐、找满、寻好、寻满。 掉东西的、掉人的、 宠物的、钥匙啦， 找人的， 对啊、 都可以，嗯，好不好？02-2363-9955，你人生当中掉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真的很后悔的？先要把它找回来。你都失联了，但有没有这么一丁点的可能？亿万分之一的几率，他正在收听着。超越宇宙的飞碟联播网呢？那么超越宇宙的飞碟就会帮你把它找回来。这首歌真的叫做 Paradise 了，在 App 上面呢，很多人要找的哦。什么现在可以找东西？每个人都在说找老婆、找老公、找女朋友，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应该不算找吧？ 好笑，大家好幽默。 可话说呢，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我要去交大演讲，交大请我去演讲。哼，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你知道吗？ 找回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No， 是科学脱单，是真的要去找，就是找女朋友、找男朋友，帮助你科学脱单。 所以他那个是系上的演讲，还是社团的演讲？ 系上，全校性演讲。全校性的，然后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报名这样。 然后就跟大家说，有个人要来教你脱单喽，用最科学的方式。这场会不会爆满啊？ 爆满啦、 爆满了。 对啊。 天哪！ 就是要谈感情这件事情，大家真的很应该要说，为什么两性作家会 这么的红？ 对对对对对，这个市场会这么的大，或者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开始要切入的时候先讲两性？哼。因为那是一个 每个人困扰， 对普世困扰，然后每个人又都可以有点观点的东西。嗯哼，对啊。 你那个演讲多长？ 2+1个小时。 一是 Q&A。 2个小时+1小时的会后咨询。 咨询？那额外收费吗？ 笑死！没有啊。 不行啊，咨询什么？我用排队为主哦。啊，我就一个一个跟你对谈咨询这样吗？ 就是你有问题你就问啊。 不是，请问欧讲师。 哎。 那您个人就是使用科学脱单的方法脱单的吗？ 是啊。 那请问 没有问题，硬要想，硬要问。 请问欧讲师。 嘿。 除了您之外，您身边还有多少人使用这个科学脱单？ 不多啊。 所以他成功几率到底高不高？ 成功几率绝对是比你没有用使用的来的高啊。 请问一下，我讲实，有人是不适合科学脱单的吗？ 应该有蛮多的人的吧，应该有蛮多人不适合科学脱单。 像什么类型的？ 自信心跟自尊心太低落的，然后不相信科学的，相信一些很奇怪的各式各样迷信的，或者是不认为固定性思维的，不认为人会成长的。 嗯。讲师 ，IG 要怎么搜寻你？ 这个很简单，这很明显的没有问题，可以找硬问有没有？MARC_ORANGE。然后其实这一场讲座呢，就是科学脱单，我不会放太多时间在科学脱单上面。 嗯， 我其实主要我邀请到了两个人， 嗯， 然后就是约会教练啦， 嗯， 对啊，他们就是实战性的约会教练，他们是很会那种应答应对，然后其实主要是要让他们讲， 所以那个讲座上有三个人哦， 对，主讲人只会有两个，就是我会在前面一点点，然后后面主要会交给他。 这个学校的演讲怎么预算这么高啊？ 预算不高啊， 怎么可以请到三个人？ 学校尤其就是国立大学，学校那个钟点费都是固定的 啊， 都很低啊， 对啊。 只是觉得因为现在没有青春点点，所以离青春的孩子们已经有点远， 嗯， 你一定要想办法拓展新的人，不然永远都是死水啊。听到的歌曲也是 Paradise， 来自于 Coldplay 酷玩乐团。2:4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昨天吃饭的时候呢，就遇到的店员是我们的听众，可他看起来年纪很小。我说你今年几？ 在这附近吗？ 在我家那附近。 Oh. 然后就说你今年几岁？他说哦20，就可能刚满20没多久吧。他说我从很久以前就听了，我从以前就是星期天的时候，还有什么生日快乐、哈利路亚，我跟我妹妹还要打电话进去过。我说哦是哦是哦，然后后来回家仔细一想， 不可能啊， 你今年20， 嗯， 那你从礼拜天的开始听， 嗯， 你到底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听啊？很小的时候吧。 哦，但是他可能不是从我们的最一开始， 嗯， 对啊， 但应该是国。 他可能从他，如果他要追到最一开始的青春点点第一集的那一种，那应该是在他的7岁， 哇， 也是有可能哦，也是有可能。 懵懵懂懂，他们在聊什么？ 哦，好像他们一直笑那个就蛮欢乐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 Everybody wanna know about me, like when you been and I got so up so cheap, you're not get cheap, eh? My mama said it word about me, could do the key, dig. I cooked up with a gun or that I key, yeah. I'm tryna cash in these fries, on it, chop stick fry, nigga, your bow for mine, yeah. So you could get shit down, my cop, Giana, I she got over mine tonight. Yeah.날이 좋아서 밖에 나와봤어 서른 이런 날이 드물어 따랑이 타고 한강 따라 달렸어 작년에 바쁜 나를 보내고 아픈 날도 많아서 가끔 나를 놓고 다니고 싶어 세상은 날이 선 사람들 뿐 더운 여름마다 차가운 꿈 끝까지 달리고 맡은 빈 술잔의 냄새처럼 지독해 끝까지 또 나오는 들숨 샤만 하고 싶은 말이 많아 뭐 그리 쌓아놓고 살았는지 말이야 이런 내 모습이 조금 낯설어 보여도 TV는 보여주지 않아 거든 나란 놈에서 책상은 다 피니친의 고민의 흔적 웃는 얼굴 밑은 떨리는 다리를 숨겨 그래도 봤어 동생에게 선물한 피아노와 내게 몇 년 동안 어렵던 아빠의 농담 내 방 한 켠에 take five 칸이 발 속에 take five 이 부산에 take five 여기 서울 안에 take five Everybody wanna know about me like where you been and I got so up so cheap and I get cheap at My mama said it word about me 그들의 기대가 걱정보다 큰 걸 알았기에 I'm tryna cash in these fries 그 전에 잠시 take five 내게 줘 바보만 yeah 소유 크게 신다면 아깝지 않아 이 시간 없구만 tonight 난 앉아있어 차려 with a coffee 비며 담배 I lay my body 못 편한데 맘은 그렇지 않아 내 방 한 켠에 take five 칸이 발 속에 take five 이 부산에 take five 여기 서울 안에 不想被约束，不想被框住，打破你的印象，提起改变的勇气，这次让我走得干脆。 改变需要勇气，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许多不同的改变， 这些改变会让我们面临许多选择，会带来许多挑战，但只要有爱， 只要我相信，我们都要鼓起勇气放手一试，跟着我们一起干脆放手。 承诺自己不在你的脆弱轮回，看清楚爱有多么卑微，这次让我走得干脆，就当是赎罪，不牵扯不负累。 展龙展瑞全新抒情单曲《电视剧一千个晚安插曲》，干脆放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文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寻根靠谱创意族谱展即日起至6月9号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以及原住民的神话。活动免费参观，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月星。这首是我和顽童小春一起合作的我的全新专辑《大不了就再遗憾》的第三波主打歌《我的告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无知无休拥挤吵闹的星球，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 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笑莫名其妙的脸红心跳着，话说不清楚的我，这个为你着迷也总是被你宠坏只会傻笑的人是我，想拉着你的手给你我所有，从过去现在到以后，只要你说爱我。 Cause girl 我路过繁华街灯，吹落叶的风，在每个夜晚是你的我，我收藏的梦想，无奈的脆弱，也只有你真的懂我。你让我心动了，让我学会了付出的温柔，我想要你快乐。你是我唯一想爱的， 收拾你的美，你的温柔是水圈自己的工人，时间就这么静止，不想再次的错过你，在我心底的位置让我毫不犹豫的保留你。有个把你埋藏在我的心深处，有我在的时候天塌下来还有我顶住，别再让我不专心，让我们维持着关系，我们将不再是秘密，你是最美的风景夜、yeah、 你是我唯一想爱的人，成为你最爱的人，在这无止无休拥挤吵闹的星球，让我永远陪在你左右。 Yeah, 我会让你得到再多的一切，包括我的手，你的美让我不顾一切牵着你的手，让我的想象在想中就写进了我们。 让我们永远陪在你的左右吧。打开收音机，在大台北地区呢是飞碟电台 FM92.1， 在桃竹苗，这应该没有桃，新竹苗栗竹苗地区，中港西苗栗中港西，以及呢花莲台东都是 FM91.3， 云林嘉义的云嘉民生长隆电台是 FM90.5， 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以及宜兰北宜是 FM89.9， 在澎湖呢是 FM89.7， 还有高雄的 FM103.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待会呢，在下午的3点报时过后，会有美眉爱漂亮时间，欢迎大家来跟广播女神一起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让自己变得更漂亮、更棒。我今天呢，在来之前看到了，哦，夏天要来了，女孩们要怎么样用自己的身形选择最适合的比基尼呢？的 YouTube 影片。 嗯， 我最近看到最喜欢的 那影片，真的找到各式各样体型的人去。 没有，他自己穿了一大堆的比基尼。 那他自己的身材是？ 他自己的身材很好，但其实这就是一个比基尼。 我真的受够了这些人。 这品牌的业配，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地区今天下午2点12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有感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西偏北方6.3公里，也就是花莲县秀林乡。地震深度14.3公里，是其浅层地震，太鲁阁的震度达到5级，花莲县花莲市以及南投县合欢山4级。台中市梨山和宜兰县南澳3级，彰化县彰化市以及云林县土库2级，一级的有宜兰县宜兰市、嘉义县阿里山、台东县成功、新竹县竹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嘉义市、云林县斗六市、台南市嘉里以及南投县南投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立法院5月7号才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管制年限，现在又要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根本就是政治考量。国民党立委许育人也说，蔡政府延长前总统马英九和前副总统吴敦义的登陆管制年限就是因人设事。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答询时说，延长马英九和吴敦义的管制年限主要配合国家机密保护法修法通过，所以增加了管制2年，若以安全考量，延长管制其实也是帮了马英九和吴敦义。至于马前总统表达要到总统府找蔡英文总统聊一聊，陈明通说蔡总统应该很欢迎，但要怎么聊，陈明通说我也不知道。许育人认为陈明通只会傻笑，陈明通回应我是诚实的笑。台湾建国工程队成员郭志刚2017年4月晚间带着锯条还有榔头到台北市阳明山国家公园斩首顾总统蒋介石铜像，持铜像头拍照之后开车带走，落网之后公称要把铜像头当尿壶用。一审法院依携带凶器窃盗罪判刑8个月，案经上诉，高等法院审酌他犯案之后把铜像头还给市政府，又愿意赔偿，今天改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案子还可上诉。高院认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规定，威权统治者象征物如何处置，由促转会决定，并非只有移除。郭志刚自意锯除铜像头部，与立法者透过促进转移正行条例希望彰显的价值相违背，不能免责。美国制裁中国大陆通讯大厂华为，华为台湾供应链可能成为这波受害者。国民党立委许育人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说，他手边有份美国商务部制裁华为供应链的名单，其中一家台湾公司也在名单上，为华为在台湾的总代理商讯威技术有限公司。经济部次长王美花证实，讯威的确列入了制裁名单。美中贸易战持续烧向科技大厂，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中国监控设备大厂存在资安疑虑，经查，经济部所属事业仍然持续使用中国监控设备厂商的设备，通过经济部所属事业应于1个月内全数汰换。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13个中国企业及个人，其中包含友香科技、还有浙江兆成科技10家企业以及3名个人，同时还有1家伊朗企业、3家俄罗斯企业以及5家叙利亚企业。 国务院认为这些企业与个人违反了伊朗、北韩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向叙利亚、伊朗还有北韩转移或采购军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技术以及服务，制裁时间两年，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这些企业或个人采购服务产品与技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32点，成为2115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205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0点，跌幅1.41%，285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31点，跌幅2.56%，88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8点，跌幅1.69%，272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316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48点，跌幅1.42%，指数10308点，成交金额1177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哦，外面热得像烤箱，有没有任意门让我一秒进森林？ 请进 Toyota 凉夏见证，把森林的清凉搬进车里。六月底前回厂，享免费冷气检查，让车内清新又凉快。 还有雨季空调清净商品可选购，快上 Toyota 官网。 妈咪，家里好多尘螨哦！ 别怕，有德国凯驰水过滤式除螨吸尘器，水过滤方式彻底 KO 所有尘螨脏污，而且还有医疗级滤网，能过滤99.9%的污尘，再生新鲜空气呢！ 哇，德国凯驰好厉害！ 把清洁交给凯驰，把健康留给家人。清洁专家德国凯驰 ，Culture。 大家好，我是歌舞团的欧弟啦哈。阮歌舞团要来台中演出啦呢，是啊，你唔知？来，我跟你讲，音乐剧《川儿》除了有咱的金曲歌王黄山亮，够九天民俗记忆团带你来到老镇哦。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盛大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心愿的时候。 是来到了拥抱自己的时候了。最近你用了什么样的东西拥抱自己，让觉得自己觉得好美？ 最近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美，应该是使用了 Snapchat 吧。我很好奇这一次这一波，可你可以把你的样子变成小孩，变成男变女， 女 变男，然后变各式各样的，就是这个城市，就其实这个城市应该也不止 Snapchat 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突然一波窜红，到底替它增加了多少的下载量？ 真的哎， 而且它不是一个下载可以马上急用的，它其实蛮麻烦，你 还要 注册 登入啊、手机啊，有的没有的，我下载完，然后登入完，然后注册完，然后去拍，拍了一下发现，为什么我没什么差？ 你没什么差吗？ 我没有什么差啊，我完全我没有什么差啊。 你变女生也没有差。 后来发现，因为我手机太烂了。 骗人！ 因为那跟你的镜头建模有关系啊。你如果用到 10 以上的，你的有 3D 那种感应的东西，你做出来才会真的好看跟真啊。那我那种很普通，像还在6的这一种或以下那种，我做出来以后就是很普通啊，就跟以前其他的那一些App 的变软体一样，就是无聊啊。那这一次会这么厉害，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新的技术啦，所以做出来才会真的觉得哦，好像真的很厉害哦。现在要拍我吗？ 我觉得你有点像婷婷哎。 婷婷是萧秉治吗？ 不是，她姓胡。 胡哦，胡婷婷。 对啊， 对，我的女生很像婷婷啊。 我真的好想打你哟、哦！对，你要面。是你像自己在做节目是不是？这就是女版欧马克 DJ 在为您播送， 太令人着迷了，天哪！ 我就是莱特，我是莱特的姐姐嘛。我这么喜欢莱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都是喜欢自己的。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在敲碗球赶快丢线洞，然后还有人说不准侮辱我的莱特姐姐。 哦，我有人说不准侮辱婷婷嘞，我想说怕有点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随便就是你变女生，随便举个女生都很怕，好像 为什么我变女生还蛮正的啊？你在说什么？ 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 Snapchat 啊，就是把女生变男生。都那个男生的型都蛮像的， 就会变得比较中东或是、 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样子。可是 轮廓深一点，然后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像那个，就是没睡饱或是有黑眼圈，然后再胡渣轻轻的， 嗯，就有点像很粗犷的班杰这样， 比较像硬思聪的感觉，而且是住院时的时候。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好，但我只是想说，男变女通常都 蛮不错的， 蛮美的。 对呀、啊， 我好像没有看到，就是会觉得，哎、欸，怎么就大部分都觉得说，哎、欸，怎么那么美啊？哦， 心动吗？心动吗？ 我已经传给你啊，你可以 po 你的限动，深深爱上你自己。快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Oh yeah。Oh yeah! Oh yeah! Oh yeah! 你有话想说，但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哦，在氧气里面看见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 你说，你说，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 I can't, I can't, I can't control。Oh，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我说，我喜欢喜欢天体 rock and roll， 快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 甚至啊，我觉得还是就是有这个 app 之后，你可以创一个分身账号 哦， 就真的有一个欧小柔，然后欧小柔到哪都是用那个样子，逛街咯，吃饭咯，打卡咯， 嗯哼， 会不会欧小柔比你原本的那个， 你说人气更高是不是？ 嗯， 需要换手机了，要换手机了。也有一 点心动，我说我喜欢喜欢天气 rock and roll， 快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以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呢，就是还有个很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脸变成小孩子， 没错， 然后他同时也会录影，然后录影那个声音会帮你微微的 变 身变 成 小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小孩子，做一些很反差的，可能就会很好笑。之前，我们的版主令翔，他是拍了一个，他真的好像回到小朋友在学弹钢琴的样子。 对， 我今年四岁， 对， 我要弹 小星 星给大家听， 嗯， 那个影片很可爱， 超级可爱。我有 po 在欧马克，因为实在是笑死我，我在半夜看都是笑死。 然后，昨天我去看到那个我的那个书画，然后他是一个男生，他变小孩，可我书画胸口就是有刺龙刺凤，所以他 在浴室自拍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孩脸，可是他举那个 muscle 胸口却有很多刺青，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你有事吗？ 哦，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露露他拍的小孩影片很好笑，是他就是很欠打小孩，这个东西要2000块，你买得起吗？你这我爸爸买给我的，那个也很欠打。 今天的歌曲来自于 Ladies Code， 这首歌叫做 Feedback。 今天的欧小柔代班 DJ， 美美的欧小柔， 你刚好上传你的工作照了吗？ 对，我今天上传我今天来飞碟联播网代班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工作照了，就在那个原本主持人欧马克的 IG 还有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动态都可以看到哦。3:21，我们先进个广告。 劲歌金曲，如果心意不同温，又怎能留在爱的同一层？ 牵你手，若无其事牵你手，你像被动的木偶，多恨多让人 要预习劲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虐心推荐慢冷。 怎么先是热的却先变冷了，闷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 静茹新专辑，痛心推荐，慢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满30，买车还够买房子， 住在五星级的日子，炊事时尚生活，享受精品美食， 轻松成家做灯房加增值， 五星俱乐部。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恁老母吼，就是欠栽培啦！ 最哭笑不得的天才阿母，最笑中带泪的故乡回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ndy Lam 林忆莲的《夜太黑》，3:29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现在还很亮哎、欸。 对，我只是有点觉得有点小失误啊。 怎么了？ 刚刚发了那张照片以后呢，很多人说，譬如说有人说像婷婷啊，就是胡婷婷。嗯。很多人说，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像的，像林凡。所以如果要放夜太黑的话，应该要放个林凡版本才是的、啊。 那你放林忆莲是，你也觉得你有点像忆莲是不 是？ 是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嘛，就是一个我到心都 miss this。 OK， 我的小失误哦。还有要很谢谢大家，就是都传讯息鼓励我说， 鼓励你有什么好鼓励？就代班很辛苦是不是？ 对他们说，就是正在听广播，听到就来看限动，看了限动以后就有说哦，美炸啊，可以以后都请小柔来代班吗？或是先来打卡给我支持鼓励，谢谢你们哦。 会不会有现在厂商合作找你要指定欧小柔啊？ 然后就要用那个滤镜拍吗？ 对， 说朵莫莉克，我就然后或是 什么？你为什么会举朵莫莉克例子啊？ 或是什么？ 你是想到朱姐吗？ 或是蜜露科纳，就是什么胶原蛋白什么？为什么皮肤这么透亮呢？人家觉得超瞎，你皮肤这么透亮只是滤镜啊？ 哎、欸，这个很奇怪咯、哦、就是你大家都知道是滤镜、哦、但很多那个彩妆跟保养、哦、大家又很信任那个好像是彩妆跟保养的关系、哦、但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滤镜啊、 哇我天啊，如果可以用 Snapchat 的女性身份接到女性保养代言，那真的是 骄傲里程碑 破天荒 世界的革命， 破天荒就是那个形象。可是我常常在看譬如说浩浩在接业配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本都会有点 太奇幻，那我想说这个本到底怎么过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 其实很看人，对不对？ 真的是看人， 就是行销啊公关啊，其实那个权力就是要不要放其实都在他们手上，他就觉得哦，今天因为是好好所以我就可以让你随便做，嗯，如果今天是一个新合作的，我就是要压着你的头，你就是照我方式做， 就是连字都要改、那个字我觉得这一个字你改成这个比较好，嗯，为什么？如果说真的想问为什么 讨厌，那刚刚提到了浩哥，就想说，哦，是不是你在提自己老公？有人说他觉得我女装长得像邓福如。 屁啦！怎么可能？没有吧？ 我要跟浩哥结婚喽！ 已经结婚了， 还没办婚宴吧？ 妹妹爱漂亮，您太太卡提亚正在韩国旅行， 是 你要跟大家分享卡提亚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旅程吗？她在韩国做什么呢？ 可以这样大辣辣的讲他整形吗？Jordan 的呢？开玩笑， Jordan 开玩笑的啦，怎么会是整形呢？她已经很漂亮了啦。她呢，刚刚的行程是去拍证件照。 哈？ 对，就是。其实我也不太理解，我好像耳闻有听说，就很多人去首尔、去韩国就要拍证件照。 嗯， 那你之前跟我说什么？他们很流行拍那个 四格，就突然流行复古的，像那种电影里面不是有时候男女主角都会拉到一个好像照相间里，然后啪啪四格出来，很复古，可能黑白 长条的，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就是一格，嗯，这种证件快照。可他不是哦，他是去摄影棚里面让人家照相。 嗯。 那就像以前在没有那个快照机，然后也没有自己那个手机相机的年代， 做一做的时候， 对，就是你要照证件照，你就真的要去照相馆照。 那以前我们去照相馆，我们都坐在一个很简陋的板子前面，然后通常椅子还是那个藤编的， 对， 非常复古。 然后后面就是可能一个简单的布啊， 下巴再压低一点哦，眼睛看我，对，那个头发再拨一下，再弄一下，弄一下， 好 看我，看我压低，好好笑，对，好，我们再这样，你笑。开一点，哎、欸，对，脸再侧回来一点点，哎、啊，太多，再回去一点点，好笑，好， 对，就是要调很久，就是不太理解， 嗯， 那他去的那个地方，刚刚看到他侧拍给我，他其实就是去一个摄影棚，那个非常非常空旷， 因为我刚刚就是瞥到了他们这对夫妻的视窗，他说一个摄影棚就是。她是跟她姐妹去拍那种婚纱摄影嘛，那种闺蜜的照片， 拍证件照，所以就是有半身一个大头。 嗯， 那她说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她会把你的左右的器官都修到 对称。 那其实因为我们人不太完美嘛，就是都、嗯、东西都是不对称的。 嗯， 对，她就帮你修到对称，甚至呢就是肩膀左肩贴到右肩来的。因为他很 care 他的肩膀，他觉得他的肩膀比较宽这样子，所以他就哦都很厉害，然后左肩修到右肩，哦都很对称。 所以那个档案就是不能不见咯，就回来台湾要疯狂使用那个档案照。 嗯。有人说呢，去韩国剪头发也逐渐是趋势了，真的假的？ 好像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 YouTuber 就是开始的关系，因为 YouTuber 很多也是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体验剪头发，然后就是因为剪头发弄出来的造型，他就帮你弄得很韩系，就是你看到那个杂志那个样子，然后就觉得很美，就是很想去试试看。 他们说，哎，你剪完头发再去拍证件照，很顺路哟。完完全全可以记录你在韩国的那一瞬间、啊、那一天。还是心跳暂停，我已经在想你，雪娃娃声音你耳机，浅浅声你爱我爱你，想窥探你的心，伴着狂想你的狂想曲，每个音符都是回忆，好想你，就唱着这一首狂想曲，我坚定的眼神。 Cindy 还说还有去韩国考驾照。 为什么？这个我不理解。 这也是一个流行吗？不过刚刚广播有人说到，就是常常我们去一个地方玩，然后都会去玩一些很相似的东西，就因为那个景点的风气被带起来。从以前的一开始会带起风气的，就会从部落客开始。那现在可能就会是一些YouTuber， 对啊，就拍影像的，拍 vlog， 拍旅行游记的。然后他们去哪里玩，他说哦，就去那边。可是其实说实在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发现这些事情的，常常也是误打误撞。就是他们用他们的一天的行程，然后可能也是随步漫步，然后慢走，然后走到了以后发现，哦，这个好像很有趣，要记录下来。其实只是无心插柳，可是也许就是变红。然后在国外那些东西可能也不是一些真的当地人很厉害或是很干嘛的东西。 他们应该也很意外，说什么在台湾这么红吗？ 就像韩国人来台湾就是要买黑人牙膏这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生活在台湾人来说，啊，为什么 要买黑人牙膏？ 对，为什么？ 我前日才知道，就是痘痘贴这种东西，在日本是没有的。 对啊，台湾超越宇宙啊！ 我很震惊啊！哈， 我们就放眼国际超越宇宙啊！台湾真的很厉害，不是要自己往脸上贴金啊！ 怎么抢？ 我们活在台湾真的是一种幸运。剪头发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些日本的客人会来台湾做那个台湾理容院，就是坐着洗头啦， 就是要把你的头梳得很高，就是那个你是坐着洗头，不是躺着洗头。 对，然后会帮你按摩一下，马杀鸡桑鸡嘞。 我觉得台湾的那个洗头妇的按摩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你按过一次 回不去了， 爱上， 每个月都来台湾。 但是那个台湾的珍珠奶茶在日本就是风潮也是一波一波，就是不知道一波上去，然后突然又沉寂，就好像没沉，然后又一波上去了，然后又没沉，然后最近那个就是在日本的台湾主妇回报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叫什么吉隆堂是吉隆堂吗？突然又在日本炒起了一波，就是突然又很热门。一杯本来物价就高嘛，差不多一杯珍珠奶茶是600日币， 600日币就200块台币， 差不多180左右。但在日本的台湾太太就是有时候又有点想念，所以她短期内就喝了3杯。哇， 这热量超高。 对， 哇哦。숨쉴수없을만큼너에게잠겨너에게너에게갈게너에게갈게사랑에빠진 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是妹妹爱漂亮时间，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觉得最近的时尚啊、流行啊、彩妆啊、保养啊，有用到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听说到什么、玩到什么，觉得哦，真的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哟。 有一个保养品啊，就是我之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听过，然后身边的人也都没有用过。我就不知道在收听的大家，你们有没有人用过？是美国的一个保养品牌，叫做 Drunk Elephant， 喝醉的大象。 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是被美国的网红啊、部落炒起来的，还是它的，因为它就强调它的创办人可能就是也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比较敏感啊，用不到自己喜欢。你知道创办人的头都是这样子，所以决定自己来做，然后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原来很好，怎么没人开始用它呢？所以他就做了他一系列产品，有保湿，有各式各样的。可是 Drunk Elephant 它的定价，我觉得真的也没有说非常的 便宜， 平易近人。所以我，然后你这个又要从海外你知道订回来，你也没有什么试用在那边弄的，我就有点好奇，如果有人用过的话，欢迎你跟我分享你使用的心得的感觉。 醉象，喝醉 醉象， 醉象。 想找到灵魂的另一半，就像 Batman 和小丑，当不了队友也是最强的对手。他来了，新的挑战者，我坐在网络上看着，别再逞能收拾行李，赶快搭上末班车。有事情我照着，新手包可以丢了，等你开好房间就要进我家。 宇宙人陪我玩3:49。 马德呢？ 劲歌金曲， 廖文强最揪心的嘴硬情歌，习惯。 习惯了一个人睡，也习惯了独照的画面，习惯了唱歌给自己听，习惯了不为见到谁而清醒。